三途可不是好去处，容易进去不容易出来啊。 所以必须要小心，远离众恶，不可以稍有疏忽啊。 世间的毒品只是害人一生， 而贪着五欲六尘则是害人生生世世啊。 荣华富贵不可长保，应该要认真的勤奋精进，求生净土。而净土对我们这种根性乃是就近的了义法门， 所以选择了这个法门乃是真正智慧的抉择呀。 何况在大圣经典中，文殊普贤诸大菩萨都是上上根人， 而他们也都是念佛求生净土，值得我们深思啊。 在修学的过程中，如果遇到了人事或环境的障碍，信心稍有动摇，当生就不能够成就了。而佛在经典中常常提醒我们， 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呐。 何时能够再遇到佛法， 而且更闻到了净土法门， 这可能是百千世之后都说不定。 所以了解了此种事实的真相，就要下定决心，当生必得成就啊。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弥勒伯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皆蒙慈恩，解脱忧苦。 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 今得执佛，复闻无量寿生，米不欢喜，心得开明。 弥勒菩萨听完佛说前面一章的教诲与境界之后，至为赞叹，觉得佛所说的 理论甚深，方法至为妥善，上从等觉菩萨，下至恶道众生，有缘闻到佛讲经说法，都能够得到佛的恩惠，所以依照佛所教的方法去做，皆可以脱离苦海啊。 我们生在末法时期，佛虽然不在世，能够读到佛的经典，等于是当面受教， 所以果然能够深信不疑，依教奉行，也能够得到佛习时讲经与会的大众所得到的利益呀。 佛为法王，尊超群圣， 菩萨通称为三贤十圣， 而初地至等觉十一个位子称作圣人。 光明彻照，洞达无极， 这两句是形容佛以智慧慈悲加持一切众生， 而其方法则是讲经说法，流传经典。 佛是人天的导师，难值难遇，而弥勒生逢佛时亲自遇到了佛， 乃是第一难呐。 同时又遇到佛宣讲无量寿经， 乃是第二难呐。 假如遇到佛而遇不到无量寿经，至多来生不会落三恶道， 但是也不容易出离三界呀。 若是听到了念佛法门，就决定往生不退成佛，而弥勒菩萨全遇到了， 所以茅塞顿开，欢喜无量啊。 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截断狐疑， 拔诸爱欲，度众恶缘，游步三界，无所挂碍， 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经上说， 世间的第一善是敬佛呀。 佛是老师，对老师起恭敬心，依照他的教导，就必定能够得到利益。不是佛要我们恭敬他， 而是受教者蒙佛教诲，得到了真实的利益，而对佛尊敬啊。 世间讲， 尊师重道。 若是对老师不尊敬，老师就是再认真， 而学生也是得不到利益的。 老师绝无私心偏心，希望学生 将我所教的能够完全做到啊。 有些学生当面对老师恭敬顶礼，唯唯诺诺， 而背后却对老师所讲的则完全不能够照做。 这种阳奉阴违的学生，老师是绝不愿意教导的。 时当念佛，截断狐疑。 最真实的法就是念佛。古德说， 一句阿弥陀佛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法的大总持法门。 所以千万不要稍存疑惑呀。 拔诸爱欲，度众恶缘。 爱欲是业障，业障若是不断，临命终的时候它必定会来阻碍， 所以自然也就无法往生了。 一切诸恶的根源就是贪嗔痴慢疑恶见六大烦恼， 所以一定要令其不起作用啊。 那么要用什么方法来拔除爱欲恶缘最为得力呢？ 一句阿弥陀佛就是妙法，要深信切愿，念念求生净土， 佛号绝不放松， 则恶缘自然的减轻，慢慢的不起作用，就可以待业往生。 而佛号若是得力，就能够把一切的妄想贪嗔痴慢给降服住啊。 金刚经讲， 云何降服其心， 此心就是妄想杂念。金刚经所用的方法我们用不上， 所以这个法门比金刚经要殊胜啊。 全部的金刚经就是释迦牟尼佛答复须菩提所问的两个问题， 一个是云何降伏其心，一个是应云何住。 但是我们的答复要比金刚经简单。如果问 云何降伏其心， 我们就答 阿弥陀佛。 如果问 应云何住， 我们就答 阿弥陀佛。 犹不三界无所挂，正道度未度者。 是说菩萨可以犹不三界，在六道轮回中帮助一切苦难的众生， 并且能够将心安住在阿弥陀佛一句名号上，往生不退成佛。 若曹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 生时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 一字决断，洗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 人能自度，转向整济，至心求愿，积累善本， 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间耳，后生无量寿果，快乐无极， 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意， 以各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 生彼边地七宝城中，于500岁受诸恶也。 弥勒伯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 关于六道的情况，这里佛说的虽然不多， 但是却已经说尽了呀。 经上说， 十方诸佛世界的六道众生，生老病死，舍身受身，永无休止，苦不可言，实在是无有可乐之事。 三界均有苦，欲界中苦苦， 坏苦、行苦全都有。升到了四禅天，谓之色界，欲扶住了，财色名食睡没有了， 所以没有苦苦，但是有坏苦、行苦。 升到无色界，没有色身，只有神识， 所以没有坏苦而有行苦，寿命仍然是有限度的。 到了最高的飞想，飞飞想天，寿命八万大劫， 但是尚有行苦，不能够永远的保持不动， 而一旦命中，仍然是入轮回呀。 所以这件事搞明白了，就要下定决心，洗除心中的污染跟妄想执着啊。 言行忠信，表里相应， 这是开始修行的基本善法。 而世间的善法也是以不妄语为先呢。 孔子说， 人无信不立， 美国也是以信为第一要件。 所以真正发心断恶修善，就必须先以忠信开始，表里一如啊。 经上说， 真正的至善就是念佛求生净土，乘愿再来。虽然是一生认真努力，不过几十年的勤劳而已，以后生到西方快乐无极，永远脱离了轮回，不会再有苦恼，而且寿命千万劫，自在随意呀。 所以个人应该自己努力，坚持念佛法门，绝不更改。 如果是念佛稍存疑悔，就可能升到边地，五百年中不能见佛。 但是过了五百年后仍然可以见佛，这也就算是不错了。若是改学了其他法门，则仍然是难脱轮回呀。 因为其他的法门必须要断见思惑，否则就不能够出三界呀。浊世恶苦第三十五。 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端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 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唯此五恶世间最为巨苦。 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舍五恶，去五痛，离五烧，降化其意，令持五善，获其福德。 佛在此品经文中详细地说明了这个世界的状况，劝导我们 要断恶修善，才能够离苦得乐呀。 德行的标准即在断恶，如果是身心有过失造恶业，则端心正义就做不到了。 而端心正义与儒家的德学基础建立在诚意正心上，则是相同的呀。 过去的社会人口少，风俗淳朴， 所以佛法教学的推行比较容易，相信佛法并且肯修行而有成就者也比较多。 现在的社会变迁实在是太大了，几乎是无法想象。孔子说， 百世可知也， 这是因为当时尚有个标准存在， 所以无论是过与不及，总是不会太离谱啊。 如今世人已经把道德伦常舍弃掉了，生活漫无标准，人与人、国与国之间都没有道义可循，纯粹是讲利害， 所以变化多端，难以逆料啊。 以整个大宇宙而言，十方世界善多恶少，比较容易开导教化， 为此娑婆世界则是五浊恶世最为巨苦啊。 所谓五恶，就是 杀、盗、淫、妄、酒， 乃是戒经中常说的。 佛在此娑婆世界做佛，教我们 要先舍五恶呀。五恶是因，五痛是果呀。 例如造杀生的因，就感受到病痛短命的果报。 反而言之，健康长寿则是由于不杀生而来的呀。 佛在大圣经典中的劝菩萨， 莫吃众生肉啊，倘若是习俗难免，可以通融吃三净肉，也就是不见杀、不闻杀、不为己杀者。 现在美国超级市场陈列的肉类即合乎此项的标准。 第二为偷盗， 偷盗的果报是贫穷，要想财富保存不失，切不可存盗心， 否则自己的财富绝对不会保持长久的呀。 第三为邪淫， 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家庭和谐，兴旺美满，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所以绝对禁止邪淫。 第四为妄语， 我们在社会上做事必须言而有信，才能够得到人家的尊敬和信任， 所以言语之间绝对要诚实啊。 第五为饮酒， 酒的本身没有罪过， 但是酒醉了会乱性，处事待人容易失误，而且容易犯罪呀。 佛法的戒律虽然多，最严重的就是这五条， 所以从出发心一直到菩萨都要遵守戒律呀。 古大德说， 念佛希望往生净土，如果五戒都做不到，就是念得再多再好也不能往生啊。 因为西方极乐世界都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造五恶即非善人，与他们格格不入， 所以自然也就不会同他们在一起了呀。 祖师大德常说， 持戒念佛， 欲知戒律的范围，在本经中都可以找到，不必他求。痛是现世的果报， 而烧是来世三途的果报。 降化其意， 降是降服， 意是念头， 也就是贪嗔痴慢。化是转化，转烦恼为菩提， 转杀害为慈悲， 然后就会很欢喜地行五善，而五善就是五戒，自然就会感到福德降临， 健康长寿， 事业顺遂， 家庭美满， 社会和谐。 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 强者扶弱，转相克贼，残害杀伤，蝶香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 故有穷起、孤独、聋盲、阴哑、痴恶、汪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 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 转生兽身，改行异道，故有泥犁、禽兽、鸢飞软动之属。 譬如世法牢狱，具苦极刑，魂神命惊，随罪去向， 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 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解脱，痛不可言。 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 世人常说 弱肉强食， 此话听来似乎像是真理， 其实并不是啊， 而是冤冤相报，互相残杀呀。 佛在《楞严经》上说， 羊死为人，人死为羊。 你今天先杀他，他来生转世为人再杀你。 因为人是轮回的，如果有冤仇，就必定会互相的报复，弃无了时啊。 早年我在台北讲经，有一位吴老居士，每天都来听经。他过去在上海做生意，晚年学佛。吴居士告诉我说， 我有一位朋友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上海的某一个德国公司工作，人呢很老实，做事勤快，颇蒙老板的信任。不料战事爆发，德国老板就将公司的业务交给他全权代理。老板回国以后弃无消息，可能是阵亡了，而他就继续经营公司的业务，获利颇丰啊。以后生了一个儿子，倒也是聪明伶俐，可是喜欢挥霍。有一天他做五十大寿，来宾很多，在席间来宾发现他儿子的相貌啊，像极了那位德国老板，而他也深明佛法，当时就对大家宣布说， 我所有的财产从今天起一律移交给我的儿子掌管。 后话如何就不得而知了。果真他的儿子是德国老板的后身来索债，不如就趁早还了，或许可以保存一部分的家业。 由此可见，家庭亲眷相聚，不外是讨债、还债、报恩、报怨这四种的因缘。如果能够看透了，把孽缘转变为法缘，则是家族的大幸啊。 前面所说的冤冤相报并不能够恰到好处，报复总会过了头， 所以来生还会再循序互相残害，没有停止的时候啊。 世间的刀兵之灾皆起源于杀生，要想世界上没有战争，佛说 除非是众生不吃肉啊。 富人最容易犯杀戒，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多杀害生命，而且花报就在今生。 例如现在许多人患老人病，辗转床地，三班的护理人员轮流伺候着，仔细研究他治病的原因，总不外是生活的享受超过了常人啊。 在台湾佛门中有位广化法师精研戒律， 而且有著述流通。 出家前与我同在军中服务，他管军需，用钱方便，每天吃一只鸡， 而且今年都是如此啊。 后来出家修行相当的认真，有一天洗澡见到满浴室的鸡到处乱飞，他就东躲西藏，仓促间把腿给摔断了， 所以以后就架着双拐成为了残废。 广化法师他说， 我这是学佛持戒才重报轻受啊。 假如他不学佛，恐怕果报就要更惨了呀。所以佛门的回向偈云， 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 是说愿我将来成佛，先度三途中特别与我有怨恨者，希望在我修道的期间莫给我阻碍。 而我若早成佛道，冤家债主也都有得度的机缘呐。 不知为善，后受殃罚。 此处的殃罚也就是五痛五烧，遇到动物要为他们念佛回向，若是能够令其皈依三宝则更好。 而此皈依则与一般的三皈依不相同，应该改念 皈依佛不堕地狱，皈依法不堕恶鬼，皈依僧不堕旁生。 穷乞、孤独、聋盲、聋哑、痴恶、妄狂， 这些都是因为过去生中不信道德，不肯为善，杀生太多的缘故。 所以学佛的人应该对残障人士生同情心、怜悯心，以平等慈悲心来开导他们，使他们能明了因果，真正的忏悔。 若是其忏悔的力量勇猛，信心坚定，感应就不可思议。 而这种的事例在传记中则是屡见不鲜呐。 那么何以会有如此的灵验呢？ 因为佛经上说， 一切法从心想生。 至于善的果报，则是 岂有尊贵、豪富、贤民、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 我们前生未做过大善大恶，所以果报平常， 六根没有缺陷， 没有财富， 没有地位， 只有保持一个人身而已。 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学佛之后知道恶报非常的可怕， 所以绝对不敢为恶。 欲求善的果报，只要积德行善，自然就会得到。 例如袁了凡居士受到了云谷禅师的教导，积极的行善，他后半生的命运与云南孔老先生所推算的大大有了改变。所以了凡四训就是一个千真万确的实例呀。 民国初年，印光大师印诵佛经善书，劝勉世人 要断恶修善，老实念佛呀。 他曾经将《安世全书》《了凡四训》《感应篇》等广为提倡， 并且将信徒所有的供养全数都交给他自办的弘化社印书。 以上的三种书共印了20余版， 而且每一版都印了1-2万册或是5-7万册不等。 我约略的估计，至少印了300万册。当初我还以为 这些书并非是佛经，为何要印如此之多呢？ 以后才明白大师的苦心。 如果人不能够深信因果，学佛也是得不到真正的利益呀。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改行异道，过有泥犁、禽兽、鸢飞软动之属。 人在世间为非作歹，杀害生灵，所受的殃罚如穷乞、孤独、聋盲、聋哑，这些都不过是花报。 而将来堕入了三途幽冥，身体就会随着其所投生之道而改变其形状， 这都是因为其生前的恶念恶行所感召的， 所以全都是自作自受，没有人能够替代呀。 这种事切勿以为是人的幻想。民国初年，章太炎先生， 他是当代的国学大师， 他的女婿朱敬昼居士早年在台湾曾经对我谈及他老岳父的事情。他说， 张先生因为言语不慎得罪了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受到了短期的牢狱之灾，事后不久被东域大帝召为阴曹判官，每天晚上啊，有两个小鬼抬着轿子接他上班，早晨鸡一叫就把他送回来，每天如此，颇觉得辛劳。